深切慰問，向全社會作出誠懇道歉。吳桂英說事故教訓十分深刻，長沙市委市政府將全力救治傷者，妥善做好安撫、安置等善後工作，全面配合上級有關部門徹查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責任，從嚴處理相關責任人，給全社會一個負責任的交代。事發在上星期五，初步調查顯示出事樓房是居民自行建造，樓高八層，租戶對房屋不同有不同程度的結構改動。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另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正覆蓋中國西南部。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1%。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人。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6点，跌767点，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7点，跌22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51元，跌15.4；美團156元，跌8.6；阿里巴巴90.45元，跌6.25；恒生中國企業69.04元，跌2.96；盈富基金20.16元，跌7.2；京東集團225.8元，跌15.8；中移動51.15元，跌3.5；李宁是55.1元，跌4.25；港交所328.6元，跌13元；友邦保险74元，跌2.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709，瑞士法郎7.959，澳元是5.579，加元6.115，新西兰元5.045，欧元是8.269，每百日元兑港元6.0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9点，升170点。港金报17,5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6美元，卖出1,87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咧就车多。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泽福路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石门村、美石楼、秀茂坪村、秀智楼、秀茂坪、宝达村、达桂楼、将军澳、和明苑、和辉阁、油塘高骏苑、骏茂阁、沙田水泉澳村、岭泉楼、又一村、又一居十六座、何文田、骏文苑、文海阁、慈云山蒲岗村道九十九号、汇豪山、九龙湾丽晶花园八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同确迈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呢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边个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但一样希望香港繁荣稳定、良政善治、长治久安。五月八日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日，选举委员会将选出新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需得到超过750名选委支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好开心啊！ 哇，真系眨下眼 嘅，点解嘅？ 眨下眼又一个礼拜，真系快到好似倒水唔到， 直情眨一眨眼啦！咦，星期五啦，原来已经系今日同埋阳光普照咧，好开心啊！个人 系啊，唔知你嘅市面上咧开放咗好多咧，我个人都开放咗啊！ 我哋不嬲都开放嘅，不过你以一个咧，即系人哋太太嘅一个包装， 人妻， 人妻。 都可以开放嘅，近排咧我好中意食花生啊，唔系真系嗰啲食花生， 系 真系中意睇嗰啲新闻咧，喺度靠边站去食下花生咁。之前咧我咪好投入另外一单新闻嘅， 即系阿王力宏 嘅新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会喺度等啊，佢边边咧帮边边啦，帮边边。 即系你开头谂住好公正噶嘛？ 系啦，咁但系近排亦都系一样嘅，即系睇下 Johnny Depp 嘅新闻啦，咁样。近排又系即系哇，睇晒佢成个嗰啲咧，即系上庭。嘅一啲佢哋做啲咩公事啊，或者点样、啊？ 即系答辩啦、 啊，所有嘢有，你知唔知外国咧系有 live 睇嘅 你係可以直情 live 睇到佢。 一啲啲咧，即 係 個法官如果準你嘅就可以 live。 哦，係㗎， 係 啊，佢係 live。我唔知啊，因為我近排喺嗰啲社交網站度 click 咗一啲新聞嚟睇完之後咧，佢不停俾呢啲新聞你睇㗎嘛。 咁梗係啦， 即係總之相關嘅嘢佢就會俾你睇㗎啦嘛。咁所以任何嘅佢哋嘅新聞有中文字幕㗎啦，冇中文字幕㗎啦 ，live 㗎啦，唔係 live 㗎啦，有片段㗎啦，冇片段㗎啦，都俾你睇。 千祈唔好俾女人太得閒，千祈唔好俾女人太得閒，佢真係會咧做埋一啲你諗唔到嘅嘢。不過其實我都會睇嘅。 我覺得男男女女都 會嘅， 中意八卦嘅 啫。即係開頭就會覺得啊，哇！呢啲新聞等我做主持係公道，睇下邊個啱定唔啱先。跟住睇下之後，你會覺得。那個女人真的很離譜咯，咁啊喺度，即係你 做咩喺人哋張牀度大便 啫？ 咪咧 便便你去廁所啊嘛，係咪？同埋Johnny Depp佢做戲咁好咧，佢唔係壞人嚟嘅。連咧佢嘅前妻啊，嗰、那個 Vanessa Paradis 佢都話Johnny Depp 唔係衰人啦、啊。 唔係真係嘅，即係人咧會睇得多呢啲新聞啊，或者呢啲媒體咧，你會好投入咗落去，你會覺得佢係 friend 嘅。因為譬如我阿媽嗰啲咧都會嘅，即係譬如唔知講開邊一個藝人咁啊，佢唔係好人嚟嘅，佢花心嘅。 你識佢咩？ 跟你識佢？佢咩？你聽過？你有聽過？ 我問過添啊！我問過你識佢咩咁樣啊？ 佢 唔係啊，聽翻嚟啫嘛。咪隔離係邊個講 噶？你仲問佢？你喺邊度聽翻嚟噶？ 佢真係暗説噶。 但係佢一答你嗰陣時，好似同呢個人好熟咁樣嘅。 不過係真嘅，你睇得多就會熟噶啦。因為咧，你見到 Johnny Depp 嗰一單嘢咧，咁譬如佢哋咪開始即係個法官會入嚟嘅咁樣。全部連埋 Johnny Depp 企起身鞠躬，係個女人坐喺度啊，幾冇禮貌啊呢條友，哇真係火滾啊，完全唔尊重法庭啊！ 係咪啊？嗱，你睇下佢幾投入， 藐視法庭啊！ 真係好多呢啲片咧，你會投入咗落去嘅。 因為水行俠嗰陣時候我都唔中意佢噶啦。 我又唔係水行俠嗰陣時候，我覺得佢幾靚噶，跟住而家覺得佢好醜樣啊！ 係嘛 係 嘛？ 係啊！ 其實真係有時睇呢啲片咧，你會無端端之後咧，你會代入咗落去。譬如咧，羅文莊有個好代入嘅情緒就係咩？我試過幾次咧睇啲新聞，就譬如可能有人撞車啦，或者小朋友可能喺個凳度跌落嚟嗰啲咧，林文忠會睇到， 我會嗌噶， 佢真係會嗌出嚟 噶， 我都會噶，你唔會嘅咩？ 我冇噶， 哇！你冇同理心㗎， 你冇同理心㗎， 你黐啩？你唔係人嚟㗎，你 睇完你譬如睇啲人咧跌落嚟或者係受傷咧，你 會 唔會感覺到痛一下？ 痛 嘅， 我會嘅， 我好簡單，譬如咧有啲即係武打片咁啦，咁嗰啲主角咪好中意踢人哋嘅重要個部位嘅，咁一踢落去即係男。是啊， 會 你會唔會感覺到一下痛？ 會，仲知道邊個位添？ 係啦，你會嘅喎，即係好神奇嗰啲嘢係。 咁樣一下啫，即係我冇。 但你冇感覺到有少少痛楚咁？ 我冇喎、 啊，你 冇 同理心 啊！同理心 啊，你同理心好低啊！ 好低啊，冇心啊！ 真 係、啊，唔怪之我同佢真係有段距離啦，唔好同佢做朋友啊，唔係人嚟㗎， 會唔會理你死？ 佢咪 將 呢啲咪老婆咯？ 人格分裂啊！ 人格分裂啊！不過咧，另外即係岔開少少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咧就係、是。譬如啲藝人咧，好似當咗係朋友咁樣，譬如我個 friend 啦咁樣啦，即係咁啊，佢好中意黎明噶嘛，喺度叫我咁樣講完之後，佢唔係咁噶嘛，咁你今日點樣啫，阿 Kathy？唔好嗌我 Kathy 啊，我係黎太啊！ 癲咗，癲咗， 自己已經當黎太啊！ 我諗好多人都係咁，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有一次。咁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即係睇一個電視節目啦。咁個主持人其實係隔離台啲同事嚟嘅。咁跟住咧，我睇下咧，咁就有一日真係同佢做嘢喎。咁一齊坐喺度食飯，即係做嘢之前食飯。跟住我就話：喂，你好嘛？咁啊，問下點點，好似好熟咁同佢 傾偈。 跟住佢唔係，佢好尷尬個樣。跟住我就會覺得做咩？佢咁尷尬，我認識佢噶，跟住諗啊嘛，唔係、啊，我係睇電視認識佢嘅啫，其實我真人係唔識佢嘅，太熱情啦。 跟住佢同第二啲人咁啊，我嗰個羅敏莊啊，好鬼熱情噶，咁啊第一次見啫嘛，熱情到咁樣。 我好似見心眉都係咁，第一次。喂，你做咩咁樣？跟住講完之後咧。做咩事啊？ 不過阿森美係特別啲，因為佢反差嘅，因為佢平時係唔出聲嘅。 好酷啊！ 好酷 嘅。你係咪咁嘅咧？嘅平時 我唔係㗎，我係會人哋如果對我好好嘅話，我對翻佢一萬好咯。 係一定係。同埋咧，李志剛咧，你唔使理佢識唔識㗎，佢都會同你咧當你係真心 friend 嚟㗎。所以我感受過之後咧，如果我喺街度見到嗰啲人同我打招呼，我都會即時會即刻同佢打聲招呼先，我唔會諗佢我認識佢先嘅。 係。 因為有時真係嘅，因為人哋可能喺電視啊或者喺收機啊。 都 系朋友呢样嘢，因为好投入啊嘛。 吓，因为我初识阿超 B 嘅时候咧，咁啊，我哋成日去啲宴会咁样啦。咁喺宴会，你知我花蝴蝶咁啦。咁啊，讲完一两，就不如同啲 friend 咁讲完咁样。跟住阿超 B 话：，头先讲系边个嚟噶？我唔知喎，我唔知。 佢宴会都好啲啊，有喺条街度啊，同你咧喺条真系喺条街个马路边咧倾咗15分钟偈，跟住之后倾完就，哦，你熟噶？ 唔係啊，聽眾嚟㗎，又唔知㗎。 佢直接問，我都唔識佢邊個嚟㗎。 嗱，但係我好尊重佢，同埋好認同佢啊，因為佢係一個乜嘢啊？名副其實嘅世界仔啊，世界大同啊嘛，真係。 咁人哋都係咧，即係攞抽到啲時間同你傾偈，又想問你意見，咁咪同佢傾兩嘴咯。咁還掂我一個人喺屋企都係一個人對住攝夢牆㗎啦。 但係人哋問你嘅問題話：喂，上次嗰個玩得幾好玩嘛？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上次同佢玩過咩？ 唔記得啦。 嗱，我冇咁樣噶，我有同理心噶，我話唔記得。 你冇同理心噶？ 你冇同理心嘅你，你痛唔痛啊？你而家下面嗰度， 我左毛都下面痛啊！ 膝頭哥， 你先搣下自己，睇下佢痛唔痛？ 唔痛唔痛，唔好痛啊！ 哎呀，死我 ！Weekend 啊，近假期啊，開始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啊！ 你我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 featuring Jace Chan, This is how we roll.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默吻，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天我们又有哪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好歌献给 而家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娱乐圈艺人咧，都话要优雅地老去啊嘛。咁啊，出咗好多一啲银发族啊，大家啲留头发好靓啊，咁样。咁啊 ，Sally 好靓啦，佢留得个头银发。近排有一个都好靓嘅，就系叶童。 哦， 叶童佢都系一头咧银发咁样咧，令我谂起咧，即系叶童当年咧，就系同阿 B 钟镇涛嗰一套咧。表错七日情，今日带嚟里面嘅呢一首咧，当年嘅经典啊，就系彭健新加埋 B 哥哥嘅一段情。 系一段情呢一首歌咧，真系经典啦，兼且有好多人中意添啊吓。咁啊，嚟自钟镇涛哥哥咧，就系宝丽金时代嘅一唱片当中嘅吓。咁啊，亦都呢首歌咧，睇翻先，原来就系咧填词系卢永强啦，咁啊原唱咧就系钟镇涛啦，咁啊作曲方面咧都系钟镇涛哥哥 B 哥哥嘅。 佢、作好多歌噶，你咁 surprise 做咩啫？嗰阵时温拿好多时都系佢作噶，不过系讲紧。套戏咧，嗰阵时我有睇嘅，我又系喺荃湾好景戏院睇啦，又系跟我阿哥咁样啦，就系讲咧，即系阿钟镇涛系一个护卫员，护卫嚟嘅，咁好似要保护阿叶童嘅咁样之类咁样啦。 好似入咗间屋， 喺个间屋嗰度咁样啦。 间屋系，即系嗰套戏就喺间屋。 喺间屋度啊，嗰啲间屋仲系嗰啲好靓嗰啲几层嗰啲咁之类啦，咁样就喺七日之内发生呢一个感情啦。咁咧就其實要我要出埋少少我哥先嘅，因為我哥咧佢話表錯七日情，你知嗰陣時啲電影嗰啲海報咧，其實啲尺度都幾大膽噶。咁啊見到阿葉童咧都好性感嘅， 好性感， 好性感咁 嘅， 白恤衫， 透明喺後面打個燈。 係啦，咁我哥就嚇即係以為有嘢睇啦，咁原來文藝片嚟嘅咁樣，佢咧就即係出咗嚟同我喺度講啊，但係細個過我已經覺得佢。你太過呢、這、一個係太低智啦， 機會主義者 係啦，太唔啱啦！我哋呢啲藝術工作者咧，梗係中意佢嘅藝術性而多過佢嗰啲咩咁啊啲鏡頭噶啦，係嘛？ 如果你而家咧，你就要同佢講，你去錯咗戲院， 去錯戲院，你要買嗰啲飛係一日睇曬嗰啲。 但係呢部電影都犀利，當其時咧就係邵氏兄弟咧就係首部以超過成千萬港元去製作嘅電影嚟㗎，咁亦都呢一部電影咧都榮獲咗第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演。以及系最佳剧本两个大奖噶， 嗰阵时叶童攞奖随时攞噶啦，行过又攞咁样咁样，即系随时啲戏都会攞奖 啊！好有性格噶， 好有性格 嘅一个女演员， 同埋佢可以令到观众好投入嗰套戏，系、啊，咁啊真系好睇嘅一套戏，表现出嚟，同埋呢只歌系最经典嘅、就 是、头嗰段。 呢个净系食糊啦，系咪？嗱，留意啦，吓竖起你嘅耳仔，表错七日情嘅一段情。 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梦自居，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自从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被揭发涉嫌虐儿事件之后，当局已经即时联络其他未有闭路电视系统的幼儿住宿服务单位安装相关系统，并同当局抽样检查相关录影片段，以收阻吓的作用。另外，政府推展强制举报虐待儿童个案机制的立法工作，当局目标是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案。社福界议员狄志远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处理，相信议员会支持。罗志光回应说，强制举报涉及很多不同的专业，若果只是修改法例而不更改有关专业的相关守则，可能出现矛盾的地方，因此修改之前需要进行咨询等工作。运输署表示，为了配合星期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投票，湾仔北届时将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有关安排包括中环及湾仔绕道通，有关安排包括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将由当日早上7点至到下午6点临时关闭。过海巴士路线961的终点站，由当日凌晨0时30分至到晚上10点，由博览道东迁往湾仔北临时公共运输交汇处。新巴路线18和 N8P 以及过海巴士路线905、961和978，将由当日早上5点起临时改道。位于港湾道西行、龙汇道以及港湾道东行会展外的巴士站，将在当日早上5点至到晚上9点暂停使用。告士打道将提供临时巴士站上落，博览道、港湾道和港景道的士站亦都将暂停使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6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的个案，上海占超过4200宗。再多12名患者离世。上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清话，新增个案连续2个星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存在反弹风险。重点区域人群的防控任务仍然艰巨。他又话，在社会面未清零的情况之下，连续开展核酸检测成为今轮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另外，北京新增72宗本土个案，创今轮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市卫健委提醒各部门和各行各业要减少单位内部人员流动， 提倡採用視像、網絡、電話等線上會議。南韓總統就職典禮下個星期二舉行，籌委會公布出席典禮的外國貴賓名單，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會出席。韓聯社報導，中國將派出王岐山出席，籌委會列為首腦級的人士。報導又說，中方通常派遣副總理級別的官員出席南韓總統就職典禮，認為這次的規格較以往高。美國將會由副總統何錦麗的丈夫任德龍率團，同行亦都有勞工部長沃爾什等。籌委會說143名外國駐韓外交使節等共300多名外賓將會出席典禮。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下午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周中後期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0026点，跌766点，总成交7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08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10842点，跌2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蚊，跌16.4；美团157.2，跌7.5；阿里巴巴90.15，跌6.5；恒生中国企业68.96，跌3.04；盈富基金20.14，跌7.4；京东集团226.6，跌15蚊；中国移动51.1，跌4毫；李宁55.2，跌4.15；港交所328.6，跌13蚊；友邦保险74.0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0.64，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4，人民币6.674，英镑兑美元1.237，欧元兑美元1.053，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6点，升158点。港金现价报1756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64美元，卖出1878.3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Mea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QB， 我是阿普。 疫情下梗系要送花俾妈咪啦， 我就会拣西兰花啦，因为我中意食西兰花炒鲜鱿嘛。 我咧就会送金银花，因为金银花咧可以煲凉茶清热解毒啊嘛。 我会送霸王花，因为我中意饮汤。 定系你好霸王啊？ 唉，送咩花都好啦，最紧要系 妈妈锡晒你。 2022年 DSE 因应疫情而在市场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考试时间表亦有所调整。 今年有部分科目的考试会在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举行，亦有少数考生需要在下午应考，大家记得留意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另外2022年 DSE 有不少科目的评核要求以及范围都精简了，令考生在学习以及准备应考时有更大弹性。 大家可以到考评局网页查阅有关科目修订后的评核大纲， 希望大家专心为 DSE 做准备，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洗唔洗一早一晚都要洗头啊？夜晚洗完咪得咯。 大家可以想象下，夜晚先洗一次头嘅话，瞓觉嘅同时，我当你瞓八个钟，咁你系会出头油噶。咁你之后去翻工咯，再加你十个钟头工作，个污糟嘅头油 stay 咗喺呢个头皮度，塞住你个毛囊。所以我系强烈建议所有男士系一定要早晚洗头。 要知道更多头发护理嘅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你健康康。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二零二二年第十八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有林一峰、子若 Dear Mr. Lam， 另外仲有就系林家谦嘅 Seven， 谭嘉仪嘅 Eyes on Me，Eyes on Me，Eyes on Me， 梁家瑜梦追忆， 仲有泳儿嘅 Dark Light of the Soul， 仲有就系重庆森林嘅原声大碟， 张国荣嘅红 ，John Williams 嘅 Berlin Concert。 Concert， 另外有 Sea All Star 人类世， 陈雷 Honesty。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上榜有陈柏宇嘅 Fight for Life in Hong Kong Coliseum， 仲有就系 Mirror 嘅 One and All Life 2021。 仲有我睇咗呢一套啊，蜘蛛侠不战无归， 何韵诗你尚未成为的2021。 郑秀文 Listen to Me Birthday， 仲有卡通片我的英雄学院， 西片啊怪兽与葛林戴华德之罪， 仲有呢一部港产片啊喜欢你是你， 仲有内地中国片啊长津湖， 港产片怒火。 嗯，睇咩戏啊？林敏章你？ 我哋系咪三个人睇咗同一套戏啦？ 系啊， 系啊， 蜘蛛侠 啊，边个？ 蜘蛛侠两个都睇晒啦， 边个先？ 蜘蛛侠就系我前嗰排喺嗰啲 video express 睇嘅，我就觉得好睇嘅，不过我都系觉得剧情有啲问题咯。 我又几中意，其实呢两套我都中意。 冇理由无啦啦走去锁咗啊 Doctor Strange 喺外面噶嘛？ 哎呀，你唔锁完佢啊？ 唔系佢有滞集啦，系咯， 唔系 有 滞集咯。 咁仲话呢一个新嘅 Doctor Strange 咧，系跟住呢个蜘蛛侠咁样线落去喎。咁我觉得剧情都好似有少， 但唔知咧，可能因为疫情咧，真系实在闷咗好耐啦。因为呢啲大片睇咧就好开心啊，所以咧一有 Batman 睇咧，哇，即刻上先睇啊，哇，好中意 啊，好 dark 啊 Batman 吓。 系啊，我自己最中意，因为佢而家讲嘅 Batman 咧，好人性啊！即系佢以前咧，我哋睇咧，可能你认为郭咸城啊，或者 Batman 咧，都系啲神化嘅嘢，或者系其实喺漫画里面先有嘅啫嘛。但系而家咧，佢好似话俾你听咧，嗱系有呢一笪地方。 有，因为佢其实郭咸城好似系根据 New York 嗰个大师个排法。 系啊，但系郭咸城系虚构噶嘛 ？Suppose 系啦， 即系喺漫画里面啊。但系佢而家系好似 真 冇洗你脑，就系话俾你听系真嘅。而 Batman 系真人嚟嘅，因为咧。佢咧係唔識飛 嘅， 即係佢咧飛落嚟咧，其實都跌親噶。 甚至譬如佢一個有一個打十個咁樣啦， 佢會俾人打 嘅，佢會俾人打親落地下， 佢會受傷嘅， 佢會受傷嘅。 以前係唔會噶嘛。 哦，你咁樣講又係，但係咧，我覺得咧，今次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文氣好多，因為成三個鐘頭嘅時間啦，差唔多接近咧大半咧。都是文氣啦， 你冇文化咯，因為你唔中意文氣。 我睇 我睇蝙蝠俠我都係俾佢打啫嘛， 千祈唔好同阿羅敏鍾作對，作親對咧你又 唔係喎，我真係幾中意呢次嘅蝙蝠， 我冇話唔中意， 因為今次咧仲有好多即係驚喜，我自己覺得幾驚喜啦，就係咧即係譬如佢講貓女啦，係講到佢嘅背景，因為以前咧如果你一路睇貓女嘅時候咧，你唔知佢背景 係 咩嘅， 係啊，我中意佢嘅背景， 一走出嚟就係一隻貓咁樣，咁點解佢一隻貓啫咁？ 佢嘅背景同我背景有啲似嘅，都係啲 night club 嗰度咧，都係夜生活嘅， 即係其實原來佢有背景，即係呢一套戲裏面講啦，就話哦，原來佢有個父親嘅，咁父親咧唔理佢，咁而佢又好老道生活，但佢又同另一個朋友一齊住，而個朋友俾人捉咗，佢好想去幫呢個朋友，咁同埋佢真係好窮啊，咁所以咧佢想去即係偷錢啲嘢，即係偷。即係做賊嚟去 劫富濟貧， 係啦，劫富濟貧， 因為佢冇認翻佢嘅爹哋， 係啊，咁樣，咁你會覺得哇有情有義啊，跟住仲會同蝙蝠俠咧發展一段感情咧， 係， 其實都幾浪漫嘅嗰幾 少少幾浪漫嘅，係啊，原來做貓女嗰個咧就係阿 Lenny Kravitz 嘅女嚟， 所以咁型咯， 係啊係啊係，好犀利， 所以我幾中意佢啊， 係，你咁你中唔中意啊？李志剛，你覺得 OK 嘅，係啊，我都係嫌佢黑得滯咯， 係啊， 好dark噶。好得好， 同埋永遠都落雨㗎。 永係啊，唔需要講任何嘅天氣預測㗎啦。 一定係落雨， 一定係落雨，同埋落得好金㗎。佢唔係普通落雨嚟㗎。係 同埋咧，阿羅敏鍾上講一樣嘢咧，都令我係佢話咧就係蝙蝠俠咧，今次新演呢位朋友咧，咪就以前做殭屍嗰個 Robert Pattinson 係啦。咁咧，你話佢嗰個下巴 新世紀， 今日新世紀 男主角， 你話呢位男主角咧去做嘅時候咧，你話佢個下巴仔嗰度咧 係啊，有一個咁樣好似 pat pat 咁嘅下巴咧，好性感咁，因為以前前我哋睇蝙蝠俠嗰啲漫画，嗰、那个蝙蝠俠都系咁噶嘛，有嗰个下巴噶嘛。 佢有个下巴，但系佢冇个腹肌同埋背肌咯。 有啊，佢咪有几个镜头咪影住佢个背肌好劲嘅。 但系如果同阿 Christian Bale 比咧，佢个背肌真系弱咗少少。 都 OK 啦，你以前如果睇吸血新世纪嘅话，佢成日疼咁添啊。 咁啊系，咁啊系，咁系起码 佢练咗噶啦， 而家变咗样啊真。 同埋咧，我终于感觉到样嘢咧，你真实咧都有件真嘅，因为以前睇开啲蝙蝠俠嘅时候咧，一除咗个帽之后咧。都是靚仔嚟噶嘛，即係乜都冇嘢啦。但係呢次咧，你叫佢除咗帽咗咧，淨係冇黑黑掹掹嘅，即係啲 eye shadow 嗰啲甩曬落嚟咧，咁啊係會，因為佢嗰個眼罩咧遮唔曬隻眼噶嘛。 佢真係要化妝嘅，即係嗰啲係真係裝嚟，嗰啲係裝嚟嘅，即係話俾你聽，真係人嚟嘅咯，話俾你聽。 係，咁我覺得呢個都值得大家要睇 嘅。同埋即係當佢係因為即係佢有錢仔嘅時候啦，咁佢就以前咧即係 Christian Bale 做咧都係立曬頭啊，即係好型啊，好有。 佢係而家嘅髮型咯。 但係咧呢一次做嘅咧就話咧佢。都唔係噶，因為佢好唔開心嘅生活，都係好即係佢好不羈嘅，啲頭髮咧喺度飄下飄下喺塊面度，佢唔會梳嘅咁樣。 即係啱翻嗰個人物嗰個設定咯，因為佢係 好唔開心 嘅，係啦，俾即係俾人殺咗阿爸阿媽嘛，佢要報仇去 revenge 啊嘛，同埋佢即係其實有陣時咧去處理或者處置啲壞人嘅時候咧，其實唔多唔少自己都係動咗呢一個真火，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唔開心嘅一個背景，一個歷史。 因為好似貓女話齋，大家都係想復仇啊嘛，咁樣 係啊係啊 係。嗱，另外一部咧，我都睇咗，即係入戲院睇咗一部咧，新戲啦。這個就係呢個《怪獸與鄧不理多的秘密》。我覺得呢部咧就對比偏 光啲啦，定 光好多，多啲 但係你有冇睇 Harry Potter 嘅先？ 冇。 所以你會唔會睇到一嚿雲咁先？ 少少，但係因為我之前有睇。 嗱，你咁樣錯佢，你知佢一定冇㗎。 冇辦法，因為講 Dumbledore 喎，你都要睇咗 Harry Potter， 你先知係咩人嚟㗎嘛。 但係我覺得咧，你其實可以唔好需要理嘅，但係你入去睇咧，enjoy 享受到呢個時間。 咁都得。 因為當中嘅主角咧，你覺得？即係嗰啲玩魔法啊嘅時候咧，你覺得好多得意嘢喺度，同埋個主角咧做得好好啊！嗰個 Eddie 啊嘛，Eddie 咧做得好好，有啲位咧你覺得係好好笑、好開心嘅，所以呢部咧， 我覺得喜劇嚟嘅， 係喜劇嚟嘅，合家歡，小朋友都睇得啊真係。 但係咪好多得意嘅嘢啊、古怪嘅怪獸出現啊咁樣 都得意嘅，得意嘅。咁今次咧佢都講到就係話，即係要揀一個一個要選一個領袖咯，可以叫做魔法界嘅領袖啦。咁、關於一隻麒麟，佢點樣去選個領袖咧？咁 麒麟啊，今次 係有隻麒麟。即係當中會穿插咗呢個故仔嘅咁啊， 有貔貅啊， 貔貅喺其他地方用嘅。 咁我自己就 N 字頭嘅 fans 啦，咁啊睇咗一套 N 字頭嘅紀錄片，咁但係原來睇翻咧，佢係2013年嘅，咁、就係叫做 Blackfish。咩係 Blackfish 咧？其實就係殺人鯨咯。因為原來有一啲地區嘅地方咧，就唔係嗌佢做殺人鯨啊，嗌做黑魚 Blackfish 咁樣。咁啊講咩嘅咧？就係講咧， 好似大白鯊嗰啲咧。 其實有啲嗰樣嘢嘅，因為咧就話到喺好多嘅一啲主題樂園啊，都有一條鯨魚啦，就係、 是、 表演啊咁即係之類咁樣啦。但係咧，因為你知鯨魚咧，佢哋即係要嘅地方好大噶嘛，咁嗰啲主題樂園，就算你話海水公園都好啦，佢大極都係一個缸， 係 係係，即係一個咧，你永遠咧係遨游萬里啊，周圍去 一定唔夠佢 一條魚放你落一個。即係嗰啲bathtub啊， 係啦，轉嚟轉去都係咁樣轉， 都係嗰個位。 嗱，譬如啊，李志剛係住開萬幾尺嘅，你要佢無端住三百尺，你話佢幾唔開心啦？ 梗係啦，係咪先？其實我係住幾十萬尺啊， 幾十萬， 即 係 成個街 啊，成個街啊，你係。 咁啊，講到咧就呢一個殺人鯨咧就會襲擊人嘅，同埋佢唔係襲擊人咧，整下你啊咁啊算。佢淨係殺咗你，係、 哦、 啊，會咬爛曬你啲手腳啊，扯爛你啊咁樣，咁有幾單呢一啲嘅情況啦。 咁我話為乜而殺啦？即係殺你？ 因為佢俾佢運到癲咗、 哦， 因為咧已經好多個科學， 咦，我哋而家一樣喎， 係咯， 好多科學家已經話啦，殺人鯨咧，如果喺野外咧。是好温顺啦，同埋会同人类做朋友，同埋佢从来冇试过喺野外呢襲击人嘅。所有杀人鲸襲击人嘅情况都係喺嗰啲咁嘅 sea world 啊，咩 water world 啊，咩、哦、world 啊咁嘅地方。 即係喺陆地佢好难杀人㗎嘛。 唔係陆地呀，即係喺外面呀。 係呀、 啊啊、因为佢 喺外 嘛。佢係俾人捉咗之后 佢 先。佢 一定要喺个海嗰度。 係可以杀佢淨係佢杀亲都係杀海炮㗎嘛。佢唔会即係见到有人潜水去杀佢咗，唔会咁样。咁样呢就但係呢佢哋就你知美国嗰啲。啲衰嘢嘅啦，就将啲嘢冚住，咁样咧就将嗰、那个杀人即系杀咗人嘅嗰条杀人鲸咧，就攞嚟配种，咁啊配种啦，配种咪生咗个小杀人鲸出嚟咯，咁样点知佢咧 有佢嘅杀人基因， 因为佢嗱又有呢个杀人基因啦，但系因为佢哋系母子嘅关系啦。咁於是咪有陣時有啲指令就唔係咁咩，又會變咗玩咁樣啦。咁即係佢哋嘅表現咧唔夠 professional。咁於是嗰個 Sea World 嘅高層就決定。将佢个仔搬去第二度，搬去咧第二个地方嘅 Water World 咁样。咁、 嗯、 于是个妈无端端冇咗个仔，咪喊到死啊，癫咗咩？因为呢个 documentary 其实最主力就系话咧，人类唔当嗰啲杀人鲸系嘢。咁、 哦、 然后咧就亦都低估咗佢嘅智慧，因为佢系一个高智慧嘅生物嚟嘅、 嗯。 因为佢嘅脑咧就同人类嘅构造系唔同嘅。佢多咗一忽係人類冇嘅嗰一劈腦，而佢個腦亦都係咧連接住咧，佢有好多身體嘅唔同嘅部位啊咁樣。咁佢係一個咧非常之感情用事嘅動物嚟嘅。咁你攞鬼咗佢嘅仔啦，係咪又癲咯？咁於是咪又再即係隔咗幾年之後又出現呢一啲殺人啊，仲要殺親都係殺一啲好有志向嘅一啲訓練員。咁咧，其實呢件事係可以停嘅，只不過就係咧 run 呢一個 Sea World 嗰啲人咧，嗰啲高層咧揞住咁樣，唔話俾人知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紙就包唔住火啦。咁於是咧就 ban 咗，唔好再用殺人鯨我嚟做表演啦。 哦， 咁樣 咯。哇！我頭先開始嘅時候咧，要你講緊係一個電影嚟嘅，原來你講係 documentary 嚟㗎， 紀錄片啊，真事 超心噏啊，嗰樣嘢。 好慘喎、 啊！好慘啊！因為咧，你運到嗰個殺人鯨走去殺人，而殺身嗰啲就係嗰啲訓練員啦。點解會做訓練員呢？因為佢有志希望幫呢啲海洋生物嘛。咁、嗯、變咗係一個咧，好矛盾嘅一個循環咯、 啊。你利用咗個殺人鯨去賺錢，係啦、 啊， 對好， 係啦、啊，又唔對佢好，其實都對唔對佢好啊。因为你始终你冇咁大嘅地方去养佢，其实系唔应该揾杀人鲸咧，爱嚟去做呢个表演，因为佢嘅体积太大啦。 不过都有好多地方咧，即系好反对用一啲动物做表演， 系、嗯、啊， 譬如话一啲嘅马戏团啊，佢哋都会反对话唔好再用呢啲动物做表演啊。 系啊，其实好冇人性嘅呢样嘢。 系啊，所以我上次去一啲地方嘅一个即系水族馆啦，佢里边嗰个表演咧，即系譬如杀人鲸呢边咧，佢唔系用真嘅杀人鲸噶啦，佢已经系投射嘅画面咧，同你做一个投射嘅一个表演咯。好得意过你觉得、哦啊、你咁样做都做到喎、啊，大家 咦咁好似几 OK 喎，解决咗个问题。 系啊，你用 3D 嘅效果咧，你觉得咦好特别咁啊，佢、嗯、即系你又觉得咁嘅时候，你可以知道咗杀人鲸嗰个身体大概嘅状况系点样啊？哇，原来成个场馆都系成杀人鲸嚟嘅，但系原来系一个 3D 效果嚟嘅，咁、嗯、我觉得呢个几开心。 喺啲新嘅思维、新嘅睇法。 系啊， 喂、嗯，我仲睇咗一套日剧，就系、是、最新木村拓哉嘅《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啊。 哦，日剧嚟嘅呢套。 系啊， 我以为电影添。 唔系啊。日劇嚟嘅劇集嚟噶，因為都餓咗木村拓哉好耐啦嘛，我係木村嘅死忠，咁所以咧套套咧。就算我睇唔晒，其實好多都睇唔晒嘅，可能睇咗一半咧，跟住就睇唔到落去，因為我覺得而家日劇嘅節奏咧唔係好啱我嘅，即係唔知點解咧，即係有時我會覺得一時時咧一啲啲，有啲好慢，有啲又 OK 咁。 但我記得林文忠你嗰陣時講過咧，木村嗰啲劇集咧，你有個 formula 噶嘛，永遠咧都好似咧有第一集 好高位嘅，好高位，好似好皇帝咁啊！突然一嘣跌翻落地， 唔係係木村拓哉好多時都係咁樣，尤其是呢一套 又係 咁 樣。 但佢唔係好高位，好高位。首先係講佢好低位，好低位先，即係講佢係一個好老道。以前咧喺中學時代咧，哇！佢打拳打到攞咗好多獎嘅一個好有潛質嘅一個運動員啦。佢亦都靠呢一個潛質咧，係可以考到去大學嘅，即係個前途都幾好下嘅。但係出到嚟之後咧，有好多唔好嘅即係際遇啦。咁令到佢咧一開出嚟咧，佢唔係好高位噶啦。一開出嚟佢好老道，係一個咧即係送披薩嘅一個速遞員。咁佢就好得閒咧，就同個即係朋友啦，亦都係以前一齊打拳嘅一啲朋友啦，就喺度睇電視啊。咁就喺度睇電視就評論緊啲即係你覺得成龍同埋李小龍點啊？你覺得成龍？你覺得你成龍係咪識打嘅咧？如果成龍同埋李小龍打，邊個會贏咧？咁樣即係喺度討論呢一啲嘢咁樣。咁但係木村拓哉一開出嚟咧就係好唔開心嘅，佢淨會講到咧就係話如果今日可以死嘅話，我希望今日就死。 哇，唔係咁灰啊嘛！ 咁點樣先令到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人生有轉捩點咧？就係、是、要佢翻去佢自己嘅中學教佢嗰啲師弟師妹咧，就係、是、打拳啦、哦。因為佢嘅中學咧嗰、那個打拳個部門咧已經就快會俾人咧即係唔要啦， 即係 cancel 啦，因為覺得冇用嘅，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間明星中學，以前可能是一间普普通的中学，但现在是一间明星中学，我们呢要拿到最好的成绩，而不需要打拳，这些是很野蛮的行为，还有不需要了，我们以前虽然有好的成绩，但我们现在没有人参加的了，这个学会已经这样。那就怎样木村拓哉入回这间学校呢，教那些中学生呢？所以这套你不用担心，是一套青春片来的，可能适合你看，因为讲一些中学生。 未必他现在成40岁了38到。 但是你一个木村迷呢，你会看他很喜欢，因为他一开手就已经表演给你看了。还有如果你有看过以前木村很多套的不同的电视剧，你都会觉得其实木村做什么的职业呢，他都是很像的。任何啊，即是以前啊Beautiful Life 他做剪头发啊，你会觉得他哇他真的揸个教剪好像 发型。那 Vacation 他弹琴都 好劲啊，是不是？跟住呢好了，这一套了他打拳，虽然他没有什么打斗的场面，其实即通常 但是 Jab Cross 都是很 劲的，但是他教人嗰個手勢咧，你都覺得佢係識打拳噶咁樣，咁啊你會好中意深深。 咁你木村成功係有個即係原因嘅， 所以木村迷係一定要睇嘅。 係，所以大家可以欣賞下。喂，仲有一個好嘢介紹俾大家喎！嗱、今晚開始嚇，我哋 港 台 電視31， 係啦，夜晚咧就會呢一個國劇830啊，就係呢一部咧，哇，好多人中意嘅《怪你過分美麗》嘅呢一套咧國劇啦。咁我仲要咧。一年啊，我哋一年可以播两集俾大家睇啦，唔使大家等啦，唔使日日追，一次过播晒两集，等你大家满足呢个戏瘾。 系啦，啱晒啲煲剧迷啦，咁就系咧由今晚开始咧，就系、是、晚上8:30国剧830咧，有呢个怪你过分美丽，咁其实 total 系有36集嘅， 系 啦，咁一晚就播两集啦，咁啊点啦，咁啊兼且有啲咩嘅朋友演出咧？ 有好多靓仔靓女噶， 系啦，有呢个《延禧攻略》饰演咧呢个富察皇后嘅 春兰， 春兰哇好靓女，你咁你都识啊？佢系主角嚟嘅，佢系饰演咧呢个莫向晚。莫向晚系咩呢？就系、是、一个咧经理人嚟嘅。 系啊， 即系我一样，好心情经理人。 系、啊，你好心情经理人啊！ 仲有都好靓仔嘅高以翔啦， 高以翔咧亦都系佢嘅遗作啦。 系 啊，另外仲有黄子怡啦，仲有就系黄耀庆啦。 我都中意黄耀庆噶， 系咪啊？你又睇系嘛？咁啊，仲有阿红姐啦，魏映红啦都有份啦，仲有另外就系郭晓婷啦咁啊。咁啊，其实除咗我哋港台电视31咧，即系8:30嘅时候会播咧，其实港台网站啦，我哋嘅 Screen App 啦，都会同步直播嘅。 嗯，其实个故事讲咩咧？其实就系讲咧文明业界呢一个咧铁血经理人，就系、是、莫向晚，即系秦岚啦嘅即系做经理人嘅生涯咁样啦。咁啊，开头已经系一个颁奖典礼嗰度噶啦，就咧有两个新人咧一齐攞大奖，即系譬如李志刚同罗敏庄咁样咧，咁一齐攞大奖，风头一时无两。但系讲到其实咧呢一、這个莫向晚，即系秦岚咧，其实叱咤喺行业都有成10年噶啦。咁啊，今时今日咧。佢嘅人生咧就系要再睇下下半场，究竟点样咧喺呢个尔虞我诈嘅娱乐圈啊，同艺人啊、老板啊、同事啊各方面嘅合作。 系啊，咁啊，今晚记住啦，8:30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国剧830。 怎照看？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帮借贷一百万，被报案人拒绝。被告又在2019年被指派同一宗打斗案的被捕人进行警戒会面，案件因证据不足终止调查。被告在2020年向这名被捕人索取贷款60,000元，获答应借款。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美国政府是时候重新考虑并尽早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希望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和谅解原则，通过对话谈判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秦刚接受美国福布斯杂志访问时说，当前中美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些不稳定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美方，希望美方停止将商业合作政治化，将贸易当作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秦刚又说，近年来美方不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1,000多家中国企业受到制裁或限制，中方敦促美方重拾理性，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公平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覆盖中国西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9点，跌703点，成交金额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2点，跌2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8，跌14.6；美团158.2，跌6.5；�阿里巴巴90.8，跌5.9。恒生中国企业69.24，跌2.76；盈富基金20.22，跌6.6；京东集团229.2，跌12.4；中移动51.25，跌2.5；李宁55.3，跌4.05；港交所329.8，跌11.8；友邦保险74.15，跌2.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7，瑞士法郎7.955，澳元是5.57，加元6.112，新西兰元5.038，欧元8.258，每磅日元对港元6.009，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3点，升185点。港金报17,5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26美元，卖出1,87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则渡轮的消息，就是富裕小轮的。由于船只的基建故障，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是暂时停航的，恢复时间会另行通知，乘客要注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只是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比较长，排到在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就繁忙好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山东街，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

然啊，开心啊！ 哎呀，大家姐睇你咁风骚啊，你一定去咗街市嚟啦！ 哎呀，点知噶？ 因为嗰啲姊妹全部去晒买猪肉啊！ 系啊，我有啲姊妹买咗200蚊猪肉，就系为咗同佢影张相啊！ 哎呀，大家姐唔怪你啊，春风满面咁样啊！ 嗱，其实咧嗰、那个猪肉哥哥咧，其实真系几靓仔嘅，搭得背落、啊， 有大只系咪啊？一揸起个猪肉刀咧，你就开心啦！ 不过我觉得咧，佢个制服要改一下，佢个围裙下面唔好再着衫。 哦，即系好似周星驰嗰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 又系、啊。哦 即系平时啊，大家即系嗰啲啊，真空， 咁佢哋嗰个猪肉档啲猪肉就会快啲卖晒， 快啲卖晒，一早清人哋， 唔止卖200蚊猪肉噶啦，咁就。 咁你觉得呢个猪肉佬得唔得啊，大咪姐？ 嗱，戴咗口罩，而家暂时嚟讲都好得嘅，但系你知噶啦，呢、這个世界真系要睇清楚噶。 佢有除罩噶， 系咩？我同大家姐去过几次咧，食饭咧都望住嗰啲日本料理嗰啲师傅啊，个个喺度烧鱼嗰阵啊，哇，都好吸引。大家只系流晒口水咁啊！点知人咧除咗口罩咧，佢即刻走去厕所， 走去洗手间， 洗手 系咁要干净卫生噶嘛，系咪？哎呀，呢、這个猪肉佬咧，真系可能令到好多咧一众嘅姊妹咧心泛春潮啊！ 吓，真系 开心啊！即系行行出状元啦、啊，而家 咁开心下啊嘛，大家即系等于阿 Johnny Depp， 我都同阿 Johnny Depp 过噶。 咩 即系搭爹系啦，倾过偈系啦。喂嗱，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问答大赛之前咧，真系要多谢我哋啲听众啊！我哋今个礼拜收到两封信啊， 恭喜你啊！ 几多？ 哎、好犀利啊！疫情关系呢啲人真系好得闲嘅，真系。 仲要寄信 咩啲人 啊？ 我哋啲听众啊，呢、這个系啊，嚟自新加坡嘅 Derek 啊。 新加坡都寫信嚟俾你啊！ 佢話佢冇太多時間聽 RTHK 啊，因為咧佢個 WiFi 唔好啊，成日都斷啊斷啊，窒下好似 好似 阿白虎去洗手間咁樣咧，窒下窒下咁樣啦。但係好中意我哋幾隻蛙鬼咁話，咁啊多謝你啊嚇，阿新加坡。 但係冇時間聽收音機，又點會知道我哋嘅？ 聽重温啊嘛， 係啊，會聽重嗱，其實佢 live 咧聽到一半窒下斷咗啊嘛，咁你重温聽埋下個半句咪得咯，係咪？ 哦，但係有少少導航唔到費。咁样， 同埋阿 Derek 咧，佢都好想送呢个明信片俾我噶，系啊，冇问题噶吓。佢话佢个人好性急，我都系噶。喂，另外仲有一个。佢呢個咧就係、是、咧啊啲字好鬼靚， 哇！送卡啊，而家仲有送卡喎、啊，好嘢喎、 啊！哎呀，仲有卡個面啱曬呢，大家姐啊， 係喎、啊，係啱你 喺度啊！ 呢、這個人叫做冰瑩啊，哇！冰瑩佢話咧，哎呀，好中意大家姐呢一個環節啊，笑到肚都皮埋啊！ 咩肚都皮、 啊？笑破肚皮嘅意思。仲有嗰個咧個名好長，嗰、那個好難讀嗰、那個問答遊戲嘅大賽咧，真係增長知識。不過呢個精勁啊，佢話。不过呢大家姐成个环节呢太多盐啦，听晒我惊高血压。 哦， 咁 都唔 系 盐 嘅，少少盐花啦，即系咁样撒上面啫。 系个大家姐唔撒盐，佢唔识做人噶。 你自己啊，冚到埋墙啊，变 咗男人啦佢。 唔好意思啊，我内里嘅小魔鬼出咗嚟变咗男人添。好啦，今次咧，哇，你哋如果识答嘅话咧，我真系啊～ 批个糖我未， 又唔使，起码切个猪肠都要食啦吓，唔掂啊！今次你一定听住啦噃。天文学太阳系星星月亮太阳长知识问答大赛。 星星月亮太阳系咪问嗰啲即系风月场所嗰啲问题啊？ 梗唔系啦，系问天文地理啊！ 真系啦，我以前睇过星星月亮太阳系嗰啲噶。 嗱，星星月亮太阳啊，中楚红系星星定月亮定太阳啊？ 嗯， 星星啊。 我都唔知 道。咁 Dodo 姐咧 ？Dodo 姐就系因为佢要去借钱，所以要先至下海嘅啫。 所以佢系太阳。 应该系啩？我都唔知啦。喂，你啦噃，天文学太阳系星星月亮太阳长知识问答大赛，试下你两个黏先。 黏。 呢个系大咪姐嚟噶。 系啊系啊，你分唔出我个黏啊？ 唔系因为 我讲清楚。 好少女啊！ 我不嬲都好少女噶。 少女系啦，白虎。 黏黏。 嗯，这个都得意嘅，系啦，准备啦噃，一支乜都诶，系我幻想嘅日文嘅一二三， 好柔情啊！ 第一条，太阳系 大约是几多岁呢？ 哇，点答啊？ 嗱，其实 有冇得拣啊？ 系咪玩个光年噶？要答合嗰啲？ 嗱，一年咪一岁嘅。 嗯。 咁究竟佢几多岁呢？ 哇，成万岁喎！ 数以亿计嘅， 三亿年。 三亿年添啊！三亿年。好啊，白虎，你估几多亿？ 三百亿， 三至三百亿 年九亿。 咦，有人唱歌嘅啲音乐，第一个 咁样有排估过，第一即系你咪谂住估到搭半啊，好悭水悭力喎，话俾阿信听噶。 一百以内嘅，一百亿以内。 哦，年啊，六十九亿， 六十九亿。大咪姐，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唔话俾你听，我系蝴蝶年出世嘅。 四十八啦，年 差唔多。 四十七、四十九、四十五、四十六。 你话佢咪冇运气嘅？你明明已经答咗四十七，佢要直掟几廿个弯先至答到，冇错啦。 46亿年 嘅就系太阳系，咁其实 to be exact 就系45.68亿年嘅。 咁边个去计啊？其实呢单嘢， 我谂系林忆莲啩。 系喎，点解你嘅答案唔系林忆莲咧？头先仲知我讲林忆莲啦。 系第二条，太阳系体积最大嘅行星系边一颗呢？ 连木星。 点解你会知噶？ 我系有知识噶。 冇错，系木星 Jupiter。第三条，地球系太阳系由内数到外第几多粒星？ 年四三。啱，系咁上 紧 啦， 自己答错就冇嘢噶噃，系咁上紧，好，人哋错就话人哋冇知识。第四条，地球嘅表面有几多个 percent？ 年七十水系咪啊？地定系水啊？ 好要中啊！ 好似去咗街市咁样，好中意啊！ 你净系红起十三倍咁样啦，我问晒先。有几多个 percent 系水，包括海洋啦、湖啦，同埋河流。头先你好似冇计河流， 七十五啊，七十五个 percent， 八十佢俾我补答八十啊，八十。 你头先啱噶啦， 七十咩啊？七十二， 七十一， 系啦。 嗰一个 percent 系河流啊？ 唔系我估啫，唔应该唔系，我乱噏啫。系七十一个 percent 系被 cover 有水嘅， 水噶，一嬲都系讲七成噶嘛。 哎呀，咁多咩嗰啲咩诶少数入嘅咩计出， 少数入计出，少数入计出 入嗰啲咧。 第五条。地球嘅英文系咩 ？Earth 啊嘛，唔系唔系，你咩唔系 Lean 啊？你咩 Earth 啊？ 呢个幼稚园问题啊 ！Earth 呢个名咧系源自中古嘅一个英语，系源自希腊神话当中大地女神嘅一个名启发嚟嘅。咁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系边个？ 系太阳神个老婆？ 未必噶， 因为佢好多老婆。 呢个名咧？林忆莲咧就攞过嚟做唱片名，仲要攞咗金曲奖最佳大碟嘅。 哇，咁难嘅， 两个字 讲多一次，即系边个系咪啊？佢 Earth 呢个字系源自中古嘅注释 啊？ 咩啊 ？Lin 咧，缪斯。 林忆莲嘅唱片叫缪斯啊？ 你谂林忆莲先得，你谂一 林忆莲嘅唱片， 都系抄林忆莲咯。睇我 唔准咁样抄答案噶。 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啊！ Earth 呢个名字源自中古嘅一个英语，亦都系源自希腊神话当中大地女神嘅。咁啊，呢个中大地希腊神， 慢慢读。 希腊神话中嘅大地女神，佢系叫咩名咧？ 碟名嚟紧， 碟名啊，碟名。 系等我答你 啊 ，A 钉盖 ，B 盖章 ，C。盖亚， 野花， 盖亚， 野花， 边盖亚？ 盖亚啱嘅，野花你黐线嘅， 有野花但 系咁查得咁慢嘅，你咩啲上网咁慢？ 本色同埋 本色，中文 呼吸啊，仲有 Earth 中文系地球啊，地球呢一个名最早喺中国嘅乜嘢朝代出现呢？以前。 以前就即係中國人唔係嗌地球噶嘛， 咁你覺得 係 嗰嚿嘢 係啦，或者嗰嚿嘢， 嗰嚿嘢 係乜嘢朝代就有記載有地球呢兩個 明朝 咩話？ 明 哇！你真係燒花將軍啊！明朝 燒花將軍。 Silver， 即系撞中咗，冇错，系明朝西学东渐时期就有地球呢两个字嘅出现啦。 咁、哦、以前系叫咩嘅咧？嗬， 咪天咯，天下咯，或者、哦、好太阳由边度升起？ 天， 你唔嫌呢个幼稚嘅问题咩？ 我嫌啊，俾佢答啊。 东面 啱啦，好嘢，我以为你会答错添啊。月球是地球的什么 什么行星啊什么啊月球的月球的月球月亮月亮 是地球的老婆 月亮 月球是地球的什么啊 围绕住那个那球东西围绕住个星啊不是星来过去围绕住的死了不懂 的。什么飞贴士啊你不知道问什么嘛 围绕住它转、跟着它转的嘛。 天然转星 哇点答 ?B, 天然卫星。C 天然空星 B 连 B 你连就答 B 啊 B 连连 B 咁都唔识幼稚园系冇错啦系卫星 人哋 讲 啊 系喂呀 好嘢啊 喺天然卫星因为而家啲卫星咧有人做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天文学就有个天然卫星系天然嘅卫星嚟嘅、哦、好太阳嘅直径。是月球的几多倍 我不想玩了、啊、这个游戏。 100倍。400倍。 啱啦。 你 们 讲个答案出来。 太阳的直径。 你基本上就是给个答案他。 是 大约就是、啊、是月球的400倍。好啦月球和地球的距离又是几多倍远呢 哇这个好远、啊。 几多倍远你答多一次得㗎喇。 400倍 啱啦。所以呢你由地球望上去呢你会觉得啊太阳同月球嘅大细系差唔多相同嘅。其实是差好鬼远嘅。好啦火星。火星。 咁我问太空馆喺边度啊 尖沙咀。 太空馆喺边度啊 尖沙咀。 咩度啊 系咩度㗎嚟㗎 嗰度咩度啊 咩尼敦道。 点会系尼敦道啊 打环嗰条咩啊 唔系梳士巴黎道唔系。 嗰条打环咩度啊喺嗰度㗎就系。喺海旁嗰度。 尖沙咀嗰度你等我问下我呢条先啦火星啊。火星 Mars 呢个名系源自边一种语言嘅呢 拉丁文 答中了 我有知识的 你怎么你就只有知识 我不是撞的 好听着了火星是什么颜色的 连 白虎 橙红色 咦那它不对吗 其实不是橙红色的 那是什你觉得你是 红色咯 哦那人家答了红色 当你啱啊 是啊有时候有些色盲的东西个个都不同的嘛 火星啊是离开太阳第几近的行星 刚才第 三第三就是地球啊、 第七呢 第七我成日话探讨火星我想第七怎么样 第四啊第四啊 第四那边个答的你们 我啊 白虎啊，白虎啊，第四啊嘛、哦，地球自转要系会产生啲乜嘢？ 地球年呢、啊？日与夜咯。 Exactly 答中啊你，好嘢喎、啊，啱啊！ 啲系歌名嚟噶， 我哋识噶。 地球自转会产生。昼夜啊，好嘢、啊！你真系有少少识喎。 我去做嘢会产生乜嘢？如果我出嚟做嘢会产生乜嘢啊？ 听埋呢一条啊！ 答嘅搞错啊！ 地球公转会产生乜嘢咧？公转 公地球公转会产生 会产生咩咧？ 天气变化嗱，四季、四季咯， 四季 系啊。 啱啊！好劲啊，估唔到好生性啊！你而家 其实呢个游戏不如叫估估下大赛啦。 佢唔系估，真系答到 exactly 一样啊！好呢条啦，白虎，你嘅花名就叫扫把星啊。咁扫把星其实又系咩星咧？ 嗰啲啲咩 色嘅， 有個光環嗰個啊， 唔係光環嘅，是一條尾嘅， 一條尾咯，咪即係嗰啲 掃把星， 嗰啲碎石隕石嗰啲跌咗落嚟咪， 即係乜星啊？ 嗰啲爛星啊， 銀星、 掃把星咁樣， 依個係咩星啊？ 水星， 水星每人一分啦、啊，係、哎、啊，即係你啲天文學真係太差。 我想去太空馆再走一转，开咗未啊？ 彗星啊，主要系有边三种成分？答啱一个有一分。彗星有边三种成分？ 成分啊，土啊， 土即系或者嗰啲叫咩啊？嗰啲 石 石啱、啊、一分。 石嚟 咁好高温，唔系好低温噶嘛，好冻噶嘛。 冰 冰啱啦，每人一分啦，希儿啊。 我都系估估下大菜噶啦。 仲有你屋企 咯， 你屋企好多咩噶？冇水、啊， 好多尘。 系啦，尘啦、啊。 我觉得听众一起嚟玩开心啲咯。 系啊，其实听众要玩啊，吓，系咁唔鬼问啦、啊，你真系太惨啦。但系真系估唔到今次真系爆烂。 我下次啊揾个 Wiki， 跟住我问你啦呢啲问题。 哎呀，真系苏士巴利道， 苏士巴利道 系啊，太空馆啊，十号啊喺。 系咁啊，而家讲我哋嘅分数先啦。阿大咪姐咧就系有八分嘅。 好嘢。 白虎真系爆冷啊！估你估唔到啊，十二分啊！ 我有知识嘅，原来我真系 好啦，你唔使去探馆啊咁样。 系啊，我真系信你读培正啦， 系咪啊？ 系啊，我终于信你做个民安队啦。 我时中意捉界有分噶， 好嘢啊！真系啊！嗱，今日呢一个问答游戏咧，亦都系到此为止嘅吓、 多谢你，好开心啊！有知识分啊！ 下次可唔可以问啲唔好估估下噶？ 哎呀，你唔识答啊，话唔好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亚奥理事会总干事宣布，原定九月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将会延期，具体日期择期宣布。第十九届亚运会原定九月十号至二十五号在杭州举行。法新社早前报道，亚运原定今年九月在杭州举行，但上海正是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早前有传闻指杭州亚运可能延至明年举办。考评局表示，今日举行的生物科考试大约有12900名考生报考，分别有两名正系检疫和一名确诊考生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文凭试，一名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考评局的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今朝早没有收到考生要求即日到竹篙湾应考的申请。地政总署宣布收回九龙城介乎启德道和沙浦道的土地，以推行市区重建项目。项目地盘范围内合共有459项私人物业权益，地盘将会重建作住宅用途，并附有零售和商业设施，以及地下附属停车场和上落客货设施。署方又说，政府根据收回土地条例，在收地公告张贴在有关土地当日起计三个月届满时，受影响的权益将会复归政府所有。合资格住宅物业业主可以获得法定补偿，在适用情况下亦都会获发特惠自治居所津贴或额外津贴。合资格住宅租户可获安置入住公屋或获发特惠津贴。合资格商用物业占用人包括业主和租户可以选择领取特惠津贴。一名女警被控未经许可向一名报案人索取贷款100万元，并从一宗打斗案的被捕人接受6万元贷款。被告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8月12日再提讯，被告需要还押。案情指47岁被告案发时候派驻东区警区一个刑事调查队，他在2019年11月获指派处理一宗盗窃案，并会见报案人。案件涉及一间嘅食肆，被告大约两个月之后致电报案人，提出向对方借贷100万元，被报案人拒绝。被告又在2019年被指派同一宗打斗案的被捕人进行警戒会面，案件因为证据不足终止调查。被告在2020年向这名被捕人索取贷款6万元，获答应借款。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2点，跌740点，总成交金额8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1点，跌2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4跌15蚊，美团158.3跌6.4，阿里巴巴90.5.5跌6.2，盈富基金20.18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9.1跌2.9，京东集团228.8跌12.8，中国移动51.1跌4毫，李宁55蚊跌4.35毫，港交所329蚊跌12.6，招商银行44.15跌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57，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4，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已经平均指数报27003点，升185点。港金报1756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58美元，卖出187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況在港島南區淺水灣道近南灣道迴旋處來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較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怡豐和克蘭道。九龍方面，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彩虹道對開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車龍大消散，現在龍尾在九龍城迴旋處。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車，車龍排到虎山道橋底。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九龙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粉岭中心。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龙尾就喺大学道回旋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头先提及近九龙坑挤塞咧，嗰段系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粉岭中心。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九龙坑有意外，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祝世上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天意之豪，母亲节就到啦，我决定生啲嘢孝敬我阿娘啊！ 唔通阿摄未想生小朋友？ 佢啊想，系咪讲紧生财啊？送大利是俾阿妈？ 你哋全部都错，我话要生性啊！正所谓儿子生性，冇倍感安慰啊嘛！ 啊，咁大个仔先嚟生性，真系唔方唔安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祝天下所有母亲 母亲节快乐！ 当其时系好嬲嘅，接到呢个角色吓，咁、佢做啊戚美珍阿妈，喂大佬，我大咗两三年啫嘛，咁我做啊贾斯乐嘅外母，喂佢大过我一日嘅大佬， 贾斯乐大过你嘅原来， 系啊一日 一日， 系唔好讲咁多，咪佢嬲嘅，咁噶嘛，我系大姐明林建明，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将父亲带住一众嘅乡亲查探咗某栋修路嘅路线，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佢亲自喺山崖之上打炮眼卖炸药。喺佢嘅领导之下，一条大路喺悬崖峭壁之上逐渐成形。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味无论系对男性同埋女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成日都要画眉，好辛苦啦咁样。咁你可以咧，叫你老公攞个鼻索下条眉，就系纹眉啦。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哥陪住你开心食晏。 喂，有啲听众话咧，唔好再问天文地理得唔得？问翻嗰啲， 真系 你唔识答计啦。 呢个边个嚟噶？点解咁远嗌过嚟嘅？ 问翻啲乐坛嘢咁样， 即系大家识答啊嘛。 哎呀，唔系话俾你听啊，其实大家即系谂呢啲问题咧都好难嘅。 佢使乜谂啫？佢打开个维基，佢搵阿黄维基得噶啦。 唔系啊，我唔系话打开鸡嘅，咁系梗系啦，即系上网查。 梗系搵维基啦， 系 咪？ 而系我要搵唔同嘅主题嚟等到阿白虎有机会赢啊嘛。问亲嗰啲乐坛嗰啲，你都赢晒咩？佢次次都输到。 哎呀，原来你系张宇。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却成空。 原来系咁嘅， 好叻嘅大家姐，你只要问啱啲我答到嘅问题啦， 鼓励唔到 你。佢咪又系 Silver， Silver 将军， Silver 将军。 嗱，今次呢、這个我哋嘅点醒你咧，系一个好有哲学性嘅故事，大家要听一下。哦， 都关你事啊！ 好应节， 应节都同妈妈有关，因为呢个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啊！吓， 你都系妈妈嚟噶，大家姐。 系啊，我系未婚妈妈，唔系话冇笑话呢啲，唔系嘅。我系咩妈妈嚟啊？ 妈妈神， 又有乱嚟。我系林心如。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今次嘅故事叫做《妈妈与仔》。喺古代，有一位娘亲好痛锡自己嘅仔，任何起居飲食咧都照顧啊！咁音樂咁大聲嘅，任何起居飲食都照顧曬自己個仔，照顧周到。 我覺得呢個係表錯七日情嗰個配樂嚟嘅喎。 係喎， 咪金魚妻。 聽埋個故仔先啦。咁搞到個仔養成一個好懶惰嘅習慣，明明啲嘢識做嘅佢都唔去做，於是佢就飯來張口。从来唔懂得自己照顾自己，日子耐咗啦，就乜鬼都唔识，事事都靠娘亲办妥啦。 娘亲娘亲，我要食饭。娘亲娘亲，我要叔叔。娘亲娘亲，我好恨啊！ 你娘亲都好恨嘅，其实。 亲娘亲，帮我洗白白。娘亲娘亲。我要去便便。 But bad taste， 咁都讲，虽然个故事系我写啫。有一日，娘亲要远行啦，就谂住将个仔留喺屋企三日啦。但娘亲又好担心，哎呀，仔乜都唔识，又唔识煮饭，又唔知咩咁样，会唔会饿亲噶，搵唔到嘢食。于是，佢谂到个办法啦。 啊， 我想到一个很特别的办法了，其实我都是这样撕在我老公身上的就是呢做一个圆形的饼就挂了在我的儿子的颈那里，只要呢我儿子呢垂低头就可以吃到那个披萨咯，薄饼、啊、 古代来的 但你写薄饼嘛 我是仙女的 我知道，那跟着呢那他不会饿亲咯，是不是 娘亲咁样谂到真系好醒啊！于是整完呢个饼挂喺个仔嘅颈度，佢就放心去远行啦。三日之后翻屋企，门一打开，发现个仔竟然饿死咗。 唔合理啊！三日系未咁快饿死噶。 咁改改三个礼拜啊！三个礼拜之后佢翻嚟屋企，门一打开，发现个仔饿死咗。娘亲就喊啦，心谂、 啊、 心谂心谂 你噶个薄饼明明喺佢口下边啊嘛，冇理由咁都食唔到噶，等我睇过先。 娘亲行埋去就发现，原来喺儿子嘴对落嘅饼冇错系全部食晒，但系佢个仔竟然懒到连将后面个饼咁样褪嚟个颈前面嘅力佢都唔肯。竟然咧就冇再食啦，净系食晒前面嗰一阵，咁食晒落，再冇饼食落，咪饿鬼死咗咯！阴公闭算，明唔明我讲咩啊？ 明啊，闭算啊嘛。 吓、啊，咁即系话个仔其实懒到连将个颈嗰个饼褪去前面， 都转唔到咯。 有冇听过呢个古仔？ 梗系有啦。我细细个听过噶啦，跟住咧我谂住咧撕喺我老公身上啦，系啊，将撕喺老公身上，将呢个措施，哎呀，原来真事嚟噶，佢食晒前面啲嘢，佢就唔会攞第二啲嘢嚟食噶啦。 呢个我就未见过，但我去过你屋企咧，我知道咧就系个雪柜冇嘢饮就系冇嘢饮噶啦， 佢唔会去补货，唔会嘅， 因为嗰啲嘢摆喺个雪柜隔篱咧，佢都唔会攞去雪柜嗰度。 即系嗱，你煮咗碟餸喺度咧，佢食晒碟餸咧，第二日咧佢唔会走去攞第二啲嘢嚟食噶喎，冇。我话屋企冇嘢食嘅喎，系啦，就系咁嘅啫。 我有得着啊，大家姐。 讲啊讲啊， 呢得着咪最衰都系嗰个阿妈咯，就得好紧要啊，中到佢咁咯。你睇下，好似譬如啊，大咪姐呢啲人， 送佢好似， 中咗佢啊， 俾杯 drink 我啊，太温 get 温 free 啊，唔该， 摆晒啲嘢俾佢。 你唔理佢讲嘢，你讲嘅嘢。 好闷啊，唔系啊，嗱，其实咧，即系话有啲人咧死性不改噶，即系懒开就懒，哇，又仲要好超、 啊，好超噶，系啊，懒开就懒， 懒开就懒，直情咧个少少嘅嘢都唔做， 少线都唔愿做， 系啦， 嗯，嗱，我哋嘅听众，你哋咧就发挥你嘅创意想象力，话俾。我知你有咩得着啦，发下。When it feels like it's all closing in on a line we won't cross, bend and stay. Never mind all the noise going through your head. Oh, every time we talk, we say the same things that we say. So never mind.Are mine. If each morning I wake up with circles around me, they say, I got mine, I give in, I give up. It's too much. Come on, let's give them hell. No, why not love? You say it'd be too hard, and it's not enough. In this house of cards, who wants to be one step ahead? First to the punchline, just one step ahead.To the punchline. When it feels like it's all closing in.Every line we cross. 个唔系 background music 嚟嘅，系音乐。 哦，歌嚟噶，原来。 Jack Johnson。 我以为你咁多嗰啲 salon 音乐咧，你又谂住播嗰啲 salon 音乐啊嘛。 Jack Johnson One Step Ahead， 好，嗰啲听咗有啲咩感觉啊？ 哇，冇乜人有感觉啊，唔知系咪大家都听过咧呢、這个故事？只不过咧，嗱，我以前听嗰阵时咧，就话系肝酥饼。 哦，肝酥饼。 系啦，就话挂咗个肝酥饼喺个颈嗰度，咁佢食前面嗰啲就唔食后面嗰啲，但我又会觉得会唔会系肝酥饼太干唔好食啊？ 哎呀，咁咪衰咯，连水都唔饮杯， 就系、是、因为太软啊嘛，要斟啊嘛。 咁啊系啊，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咧喺屋企咧，即系摊咧，真系咧。佢唔係就係攤啊，佢係攤 C 啊，佢唔攤 A 唔攤 B， 佢攤 C 喎、啊。 其實我都屋企咧有好多呢啲咁嘅人，除咗我老公之外咧， 呢啲咁嘅人， 呢、啊、類人，即係我工人姐姐都係嘅。即係如果我唔喺屋企嘅時候咧，佢真係懶理嘅喎，即係是鬼蛋又一餐嘅喎、嗯。我叫佢你不如自己一個人都煮下飯蒸條魚食啊！啊，佢求其攞個即食麵就煮咗去就算 嘅 咯喎。 你咁好嘅，你個 boss， 你叫個工人姐姐蒸條魚嚟食啊？ 咁梗係啦，有啲營養啊嘛。你其實食嗰啲嘢冇營養。 哎呀，真係好啊！我哋嗰啲朋友啊，瞓廁所頂 嘅 啫。 哎呀，嗰啲工人姐姐其實覺得食即食麵真係最開心啊！有時 係。但係唔得㗎，咁啊就係懶咯。我同佢講。我话买晒咁多嘢摆喺度，如果你唔整咧，又烂晒啲嘢啊！佢真系唔整噶， 就等你烂晒啦。 系啦，等到烂晒噶。 但系我见到咧，有啲听众咧都有留言嘅，佢就话咧，大家姐嘅得着就系唔好俾细路仔食披萨。 嗯，啱啊，因为披萨真系一样咧。嗯，会搞到好肥嘅嘢嚟㗎。 仲有呢个 pizza 咁多料呢，挂唔到喺个颈嗰度。 同埋 pizza 呢，虽然啲人话我老土，但我都係鍾意有菠萝嚟。有菠萝好似好嗨。 另外呢个角就话啦，应该你买个好似嗰啲喂猫啊喂狗嗰啲自动喂粮器俾佢个仔。等我仔呢行过嗰部机嘅时候呢，就跌啲粮出嚟俾佢食。 有道理喎、啊、呢、這个。 又有人又话啦，佢应该系妈咪嚟㗎。佢话如果个仔懒到咁呢，唔撕都冇用啊，真系生嚿叉烧好过生佢、啊。 有啲就话啦，个得着系做个薄饼，唔好做圆形，应该做长条形，咁咪一路食都就得食咯。 有人又话做人咧唔好咁懒，要学识自立，唔系就会饿死噶啦。 嗱呢个就系啱啦，最紧要系学识自立，有自理能力。 哎，我中意呢个啊！佢话我老公都系咁样噶，佢食完嗰啲饭咧。佢食完饭洗碗，佢净系洗碗盘入边嗰啲碗，其他台面上边咧，佢觉得时运高睇唔到。跟住咧就个结论咧就系、是、你懒人冇药医。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有个朋友懒好啦，咁啊嚟我屋企食饭啦，咁佢食饭食完饭啦，咁啊洗碗啦帮我，咁啊多谢你啊洗，洗完之后咧翻出嚟咧，啲碗咧系仲系油立立噶咯，要再洗过。 哦，系啊， 我个人姐姐都系啊，又系 咁惨噶， 洗碗我再洗多次。 其实咧，我觉得洗碗要考牌咯，即系你 嘅要搵手捽嘅，要感受 嘅。洗得差仲系肥嗰啲咧 ，disqualify。欸、 我系 PhD 噶，我洗碗方面。我洗得好乾淨噶， 你 pH 七啊，你中性， 有啲話嗰啲西朝大餅係咪啊？咁講 係咪係啊？西朝大餅啦，即係薄餅嘅前身啦。 有啲人係好清醒噶，話薄餅咧放咗咁耐，放三日咧係會變壞嘅，千祈唔好食。 所以其實可能係食咗薄餅嚟即係食 嘅 中毒。 又或者佢知道嗰啲係唔食得嘅，跟住堅持唔食。 哦，或者佢話我食一條咧唔斷嘅意粉咪得咯，俾條。 但我成日好唔明嗱，如果佢嘅仔懶到咁。咁样，连咁样褪一褪嗰个饼都唔肯嘅。咁其实除咗食饭同埋去洗手间之外，平时佢有咩做嘅咧？ 瘫咯，唔系、哦，我真系睇过嗰啲外国嗰啲黐肥嗰啲人咧，真系成间屋咁大嗰啲人，你有冇见过啊？ 有， 佢真系系，我讲真噶， 唔喐， 你真系唔好笑啊！佢真系成间屋咁大，佢直情系出唔到个门口，即系啲人想营救佢咧，想送佢去医院咧，系过唔到间屋，要拆咗间屋佢先至可以送到佢出去医院啊！咁嗰啲人就系喐唔到，佢唔喐咯。 所以其实呢个故事好简单，你要救自己就系、是、自救。最紧要就咧，你等人哋帮你，其实咧，人哋想帮都有心无力，因为你实在可能太撇啦。 系啊，大家姐，你今日讲得好啱啊！ 嗯，好有意思啊，系啊， 生性啊，大家姐你， 你唔系理我噶，讲我生性噶，我自己讲得噶啦。好，环节多罗罗，又到我哋最唔受欢迎嘅环节啦。 有品味， 千里靓嘢 又靓， 喂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所以話時話，今次呢個鑑賞會咧，其實所有嘅產品都係價值連城嘅。 你傾家蕩產拎曬你啲嫁妝出嚟喎。 所有啊，係啊，咁啊先睇相先啦，由 A B C D A 咧形容一下先啦，阿白虎係咩啊？ 哎呀，我知似咩啊？似有時咧嗰啲 SM 啊，呢啲 係啊，嗰啲 SM 嗰啲鏈咯，有釘有鍋釘嘅，釘死人咯。 有個鍋釘有扣啊，咁樣嘅。咁啊 B 咧， 哇 B 嗰個咧一睇就明牌子個樣。 其實這些呢啲咧要霧四咗嗰個，即係整到佢蒙查查先得㗎。 其實而家都蒙查查，戴得耐咗啦已經。 但係啲人睇錯重點咯，話大家即係咁多手毛嘅，點解你？ 嗰、那個唔係我嚟㗎，係我嘅。小白脸，揭家，你以为读歪错音，少歪音就可以过得关咩？ 唔系、啊，大家姐你都系咁，我话 silver hand 啊 ，silver 装冠啊 ，silver 装冠， 我中意揭家奴啊，揭家奴好似喺意大利嚟咁样，系教父啲朋友嚟噶。 嗱，B 呢个咧，你见到嗰个名牌嗰个样，就以为真系好。贵啦，话俾你听，唔知噶。 有啲人即刻知道佢喺边度嚟添啊？ 系咩？ 有人话：诶，好，你讲埋先。咁啊，嗰个咩嚟噶 ？C 呢个咧就系一个手绳，但系你见到 带嚟噶， 你要放大佢，佢用皮嚟织噶。 同埋话有个品牌都系卖呢啲嘢，所以话佢哋话好贵噶呢条咁。 哎呀，原来我哋啲听众系咁叻噶。 但系个品牌嗰个系波波嚟噶，个好似 唔系，佢话疑似 B 咩？ 哦，系咩？好啦 ，D 嗰个咧。是鴨嚟嘅，系咪啊？ 系 嚟嘅， 手鴨系啦， 手鴨 喺醫院戴嗰啲咁好。 唔系你死喺醫院戴，哈、啊！你把口真系冇样好噶噃，你喺醫院戴。吓咁样咧 ，D 呢一个咧系闪闪亮嘅，系、 哦、 metal 嘅咁样。但系你咪以为 metal 就一定系最多人。最貴喎、啊、不如講下啲聽眾佢哋嘅一啲感覺啦。 我中觀講下先啦，有三成人咧係話我哋把鬼嘅嚇。 嗱、啊，其實我唔想你再搞到我哋咧冇曬呢個樂趣。 唔使驚，但有七成人咧都係估下估下嘅，繼續。 其實你呢個分析真係真係法國大餐啊！ 我同嗰啲咧咩廣大嗰啲調查一樣咁勁㗎，真係。 你真係廣大啊！ 廣大咗。 廣 大 咧，佢话嗱咁易睇到嗰啲牌子咧，嗰、那个 B 咧一定唔系最贵，所以佢拣 D 咁讲。 D 啊，拣即系个额。 系、哦、 嗱、 啊、 有位朋友咧就阿 Carol 咧就话：，哇，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我谂全部都系名牌啩。今日有长知识啦，多谢大家姐。 嗱、啊，呢、這个白云咧，唔知系咪喺台湾嗰个咧，即系除晒衫去啲行红地毯嗰、那个，佢话最贵。梗系大家姐隻手啦，但系记住要脱毛喎、啊，脱毛后、啊、我都冇乜毛。 杰加奴，杰加奴 个白灵嘅， 系咩咩？ 白云香港， 白云香港 ，sorry， 嗰白灵系我唔对唔住啊。 都嫁咗噶啦，人哋 OK 啦。啊，大家姐啊，隻手啲毛好长、啊，你应该食欲好强。 嗱，我知你唔系想讲我食欲咁简单噶吓。 佢话 A 应该系最平，同埋因为个造型咧系咪大家姐啲情趣玩具嚟噶？ 嗱，有个就话。嗱、啊，又攞啲垃圾出嚟啦吓！而家最贵我就唔知道，最 cheap 嗰个咧我知道，佢话记得个 B 嗰个咧系品牌送嘅纪念品咁讲， 好嘢、啊！ 你咁快讲出嚟系咪？ 唔系，佢答中咗一半啫。 哦， 仲有冇啊？快啲讲埋佢啦！ 啊，亦都有朋友咧话咧，即系可唔可以咧估呢啲牛泥嘢之余咧，牛泥嘢系你个年代噶，系啊！佢话可唔可以附加一张大家即嘅水着质写出嚟睇下？因为夏天嚟到啦，唔该应下节啦，唔该。 我要多谢翻呢个听众阿 Joanne 啊，阿 Joanne 咧，除咗估完之后咧，佢话：哎呀，不如下次用呢一支脱毛膏啦，啲手毛好快会甩晒噶，净系 send 埋俾我，多谢。 但系亦都有啲人话，系咪好耐冇做 laser？ 仲要啲人 话，关心你嘅手、 啊，啲人应该放到好大嚟睇。佢话见到 D 嗰个咧有个钻石，佢话有个钻喺度， 系噶，有个钻石噶。 哦，佢话但系呢啲手毛真系好长啊，唔该剃毛啊，唔该。 我仲有啲毛好长噶。Canada， Keep Canada 嗱，我見到好多人咧，其實都咧一面倒咧，都覺得 B 嗰個咧，因為個品牌名喺度。 冇錯，嗱，阿 Kenny 佢就估得好重，佢話 B 咧一定係 LV。嘅最其實都唔啱嘅。 我覺得 C 應該係最貴。 我都估係 C 啊，而家。 因為咧，嗱呢、這個如果係品牌嘢嘅話咧，首先係貴先啦，而且咧嗰、那個手工係即係難好多。 因為用皮去將佢變咗鬓邊。 係啦。 嗱，不如我係咪揭曉啦？ 你講嗱，你講你係 C 啊嘛？哎，好啦，我揀 D 啦。 C 係最貴。 我揀 D， 我最平一定係 A 嘅。 最平一定是 A， 阿大咪姐咧？ 最平啊，又要計埋。 講埋啦，順手我哋時間多嘛。 入醫院戴嗰個啦。 入醫院 D 啊！ 我話最貴嘅又最平， 係啦。好，首先講最平先啦。最平嘅係，有冇 effect 啊？ 俾你個訂 well 嗰個咯。 最平嘅係 A。咦，係而家體育世界一個嚟 喎。我揀啱喎，我揀最平係啱喎。 係啦，點解咧？呢個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個聯合廣場啊，知唔知邊度啊？ 我以為女人街添。 女人街都高級啦，聯合廣場買嘅十幾蚊有十幾隻。 哇，十幾隻，但係 幾隻啦？ 呢啲咧打啲釘女啲工都好難做。 係啊，要有手工㗎。咁呢個真係幾廿蚊咁樣啦嚇。 你买嚟咪防狼啊？当年 我买嚟系衬衫嘅，但系到最后原来咧 系夹亲自己嘅， 系揞住自己嘅。原来系啊，咁啊第二季嘅咧就系、是、 B B 啦。嗱 B 呢个咧虽然系个名牌啦，但系佢唔系赠品嚟嘅，系当年咧阿大家姐被邀请去呢一个咧 LV 嘅 party 咧嘅入场飞嚟嘅。 哇，好靓！ 带住佢，咁人见到嘅时候咧，就会可以俾你入场啦。 都几好啊， 都 几 好 嘅、啊。 但系其实呢一个唔系一个产品嚟嘅，系一个纪念品。 咁、哦、即系其实系免费嘅。 免费嘅系啦。另外 D 定系 C 咧？ 我觉得 C。C 是最贵， 冇错啦 ，C 是最贵的、哦、是当年咧，我喺新加坡咧，我个Bobby 啊买嚟送俾我， 系 我 Kigalu 送俾我系最贵、哦、，C 是最贵，好多人答中咗、 啊哦。D 咧 ，D 系咩嚟噶 ？D 都系嗰啲赠品额嚟嘅咋。 哦 ，C D B A， 即系今次系 C 系最贵， 系啦 ，C 最贵，拜拜， 拜拜。